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如何通过 Git 提高代码提交的原子性吧。在上一篇文章中，我给你详细介绍了 Git 助力提高代码提交原子性的五条基础操作。今天我们再来看看 Facebook 的开发人员具体是如何使用这些操作来实现提交的原子性的。为了帮助你更直观的理解学习，在这篇文章里我会与你详细描述工作场景，并列出具体的命令，同时我还把这些命令的输出也都放到了文章里供你参考，所以这篇文章会比较长比较细，不过不要担心，这些内容都是日常工作中的自然流程，阅读起来也会比较顺畅。因为这篇文章涉及了比较多的 Git 操作，所以推荐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结合着文稿一起学习。在 Facebook， 开发人员最常使用两种 Git 工作流，一使用一种分支完成所有需求的开发，二使用多个分支，每个分支支持一个需求的开发。两种工作流都利用 Git 的超强功能来提高代码提交原子性。这里的需求包括功能开发和缺陷修复，下面的讨论中用大写字母 ABC 等来表示。每个需求都可能包含有多个提交，每个提交用需求名加序号来表示，比如 A 可能包含 A1 A2 两个提交， B 可能只包含 B1 这一个提交，而 C 包含 C1 C2 C3 三个提交。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工作流中的一个分支和多个分支都是在开发者本地机器上的分支，而不是远程代码仓中的功能分支。我在前面第七篇文章中提到过， Facebook 的主代码仓是不使用功能分支的。另外，这两种 Git 工作流对代码提交原子性的助力作用跟主代码仓是否使用单分支开发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即使你所在团队的主仓没有使用 Facebook 那样的单分支开发模式，你仍然可以使用这两种工作流来提高自己代码提交的原子性。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看第一种工作流，也就是使用一个分支完成所有需求的开发。这种工作流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一个分支上的提交链，大量使用 git rebase-i 来修改提交链上的提交。这里的提交链指的是当前分支上还没有推送到远端代码仓共享分支的所有提交。首先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本地分支来开发需求，通过这个分支和远端主仓的共享分支进行交互。本地分支通常直接用 master 分支，而远端主仓的共享分支一般是 origin master， 也叫做上游分支 upstream。 一般来说，在 git clone 的时候， master 是默认已经产生的，并且是已经跟踪 origin master 了的，你不需要做任何设置，可以通过查看 .git/config 文件做确认。通过这个案例的 config 文件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branch master 里边有一个 remote 等于 origin 的选项，表明 master 分支在跟踪 origin 这个上游仓库。另外 config 文件里还有一个 remote origin 选项，列举了 origin 这个上游仓库的地址信息。当然除了直接查看 config 文件外， git 还提供了命令行工具，你可以使用git branch-vv 查看某个分支是否在跟踪某个远程分支，然后再使用 git remote show upstream repo name 去查看远程代码仓的细节。因为 config 文件简单直观，所以我常常直接到 config 文件里边查看和修改来完成这些操作。关于远程跟踪上游代码仓分支的更多细节，比如产生新分支、设置上游分支等，你可以参考 Git Upstream Tracking Understanding 这篇文章。设置好分支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流中的具体步骤。单分支工作流的步骤大致分为以下四步。一，一个原子性的功能完成后，使用第25篇文章中提到的改变提交顺序的方法，把它放到距离 Origin Master 最近的地方。二，把这个提交发到代码审查系统 Fabricator 上进行质量检查，包括代码审查和机器检查， 在等待质量检查结果的同时，继续其他提交的开发。三，如果没有通过质量检查，则需要对提交进行修改，修改之后返回第二步。四，如果通过了质量检查，就把这个提交推送到主代码仓的共享分支上，然后继续其他分支的开发，返回第一步。请注意，第二步的目的是确保入库代码的质量，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检查，比如你可以通过提交 PR 触发机器检查的工作流，也可以运行单元测试自行检查。如果没有任何质量检查的话，至少也要进行简单的手工验证，让进入到远程代码仓的代码有起码的质量保障。接下来我设计的一个案例，尽量模拟我在 Facebook 的真实开发场景，与你讲述这个工作流的操作步骤。大致的场景是这样的，我本来在开发需求 A， 这时来了一个更紧急的需求 B， 于是我开始开发 B， 把 B 分成两个原子性提交 B1 和 B2， 并在 B1 完成之后最先推送到远程代码仓共享分支。这个案例中提交的改动很简单，但里面涉及了很多开发技巧可供你借鉴。阶段一，开始开发需求 A。 某天我接到开发需求 A 的任务，要求在项目中添加一个 README 文件，对项目进行描述。我先添加一个简单的 README.md 文件，然后用 git commit -am README 快速生成一个提交 A1， 确保代码不会丢失。这时 A1 是 master 上没有推送到 origin master 的唯一提交，也就是说它是提交链上的唯一提交。请注意， A1 的 commit message 很简单，就是 README 这六个字符。在把 A1 发出去做代码质量检查之前，我需要添加 commit message 的细节。阶段二，开始开发需求 B。 这时来了另外一个紧急需求 B， 要求是添加一个 endpoint get random。 开发时我不切换分支，直接在 master 上继续开发。首先我写一个 get random 的实现，并进行简单的验证。为确保代码不丢失，我用 git commit -am random 生成一个提交 B1。 B1 的 commit message 也很简陋，因为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先把功能运行起来。现在我的提交链上有 A1 和 B1 两个提交了。接下来我需要进行需求 B 的进一步开发，在 README 文件中给这个新的 endpoint 添加说明。我认为这个改动是 B1 的一部分，所以我用 git commit -amend 把它添加到 B1 中。现在我的提交链上还是 A1 和 B1 一撇两个提交，这里的 B1 一撇是为了区别之前的 B1， B1 仍然存在代码仓中，不过我们不再使用它了而已。阶段三，拆分需求 B 的代码，把 B1 一撇提交检查系统。这时我觉得 B1 一撇的功能实现部分，也就是 index.js 的改动部分可以推送到 origin master 了，不过文档部分，也就是 readme.md 文件的改动还不够好，而且功能实现和文档我认为应该分成两个原子性提交。于是我将 B1 一撇拆分为 B1 两撇和 B2 两部分。现在提交链上有 A1、B1 两撇、B2 三个提交。请注意，在这里我把功能实现和文档拆分为两个原子性提交，只是为了帮助说明我需要把 B1 一撇进行原子性拆分而已。在实际工作中，很可能功能实现和文档就应该放在一个提交当中。提交 B1 一撇拆开之后，为了把 B1 两撇推送到 origin master 上去，我需要把 B1 两撇挪到 A1 的前面。首先运行 git rebase-i origin master， 然后我把针对 B1 两撇的那一行挪到前一行保存退出。 git rebase-i 命令会显示运行成功，使用 git log 命令可以看到我成功改变了提交的顺序。现在提交链上有B1 三撇、A1 一撇、B2 一撇三个提交了。请注意， B2 一撇也是一个新的提交，虽然我只是交换了 B1 两撇和 A 的顺序， 但 Git Rebase 的操作是重新应用，产生出了三个新的提交。现在我可以把 B1 三撇发送给质量检查系统了。首先产生一个临时分支 temp 指向 B2 一撇，确保能够回到原来的代码，然后用 git reset --hard 的命令把 master 和 head 指向 B1 三撇。这时提交链中只有 B1 三撇，当然 A1 一撇和 B2 一撇仍然存在，不过不在提交链里了而已。最后运行命令把 B1 三撇提交到 fabricator 上，结束后使用 git reset --hard temp 命令重新把 head 指向 B2 一撇。这时提交链又恢复成为 B1 三撇、 A1 一撇、 B2 一撇三个提交了。阶段4，继续开发 B2， 同时得到 B1 的反馈，修改 B1。 把 B1 三撇发送到质量检查中心之后，我继续回到 B2 一撇进行工作，也就是在 readme 文件中继续添加关于 get random 的文档。我正在开发的过程中得到了 B1 三撇的反馈，要求我对其进行修改，于是我首先保存当前对 B2 一撇的修改，用 git commit --amend 把它添加到 B2 一撇中。这时提交链成为 B1 三撇、 A1 一撇、 B2 两撇三个提交了。接下来我使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的基础操作对 B1 三撇进行修改。首先在 git rebase -i origin master 的文本输入框中，将 pick B1 三撇那一行修改为 edit B1 三撇，然后保存退出 git rebase 暂停在 B1 三撇处。这时提交链上只有 B1 三撇一个提交。然后我对 index.js 进行修改，并添加到 B1 三撇中成为 B1 四撇。完成之后再次把 B1 四撇发送到代码质量检查系统，这时提交链上只有 B1 四撇一个提交。最后运行 git rebase --continue 完成整个 git rebase -i 操作，这时提交链上包括 B1 四撇、 A1 两撇、 B2 三撇三个提交。阶段5，继续开发 A1 并发出代码审查。假如这时我觉得 A1 两撇比 B2 三撇更紧急重要，于是我决定先完成 A1 两撇的工作并发送审查，同样也是使用 git rebase-i。 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冲突，我在文稿中给出了一个在 A1 三撇之上应用 B2 三撇时出现冲突的一个具体例子，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冲突出现时你可以使用 git log 和 git status 命令查看细节。解决冲突的具体步骤是：一、手动修改冲突文件；二、使用 git add 或者 git rm 把修改添加到暂存区；三、运行 git rebase --continue。 于是 git rebase 会把暂存区的内容生成提交，并继续 git rebase 后续操作。这时提交链上有 B1 四撇、 A1 三撇、 B2 四撇三个提交。阶段6，B1 检查通过，推送到远程代码仓共享分支。这时我从 fabricator 得到通知， B1 四撇检查通过了，可以将其推送到 origin master 上去了。首先使用 git fetch 和 git rebase origin master 命令，确保本地有远端主代码仓的最新代码，然后使用 git rebase-i 在 B1 四撇处暂停。这时Origin Master 和 Head 之间只有 B1 四撇一个提交，我终于可以运行 git push origin head --master 去推送 B1 四撇了。注意当前 Head 不在任何分支上， Master 分支仍然指向 B2 四撇，所以 push 命令需要明确指向远端代码仓 Origin 和远端分支 Master，以及本地要推送的分支 head。 推送完成之后再运行 git rebase --continue 完成 rebase 操作，把 master 分支重新指向 B2 四撇。这时 origin master 已经指向了 B1 四撇，提交链上只剩下了 A1 三撇和 B2 四撇。至此我们完成了 在一个分支上同时开发两个需求 A 和 B， 把提交拆分为原子性提交，并尽早把完成的提交推送到远端代码仓共享分支的全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比较复杂，但实际上就是根据上面列举的单分支工作流的四个步骤执行而已。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使用多个分支，每个分支支持一个需求的开发方式。在这种开发工作流下，每个需求都拥有独享的分支，同样的跟单分支实现提交原子性的方式一样，这些分支都是本地分支，并不是主代码仓上的功能分支。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只描述了每个分支上只有一个提交的简单形式，而至于每个分支上使用多个提交的形式，操作流程与单分支提交链中的描述一样，就不再重复表述了。多分支工作流的具体步骤大致包括以下四步。一、切换到某一个分支对某个需求进行开发，产生提交。二、提交完成后，将其发送到代码审查系统 Fabricator 上进行质量检查。在等待质量检查结果的同时，切换到其他分支，继续其他需求的开发。三、如果步骤二的提交没有通过质量检查，则切换回这个提交所在分支，对提交进行修改，修改之后返回第二步。四、如果步骤二的提交通过了质量检查，则切换回这个提交所在分支，把这个提交推送到远端代码仓中，然后再回到第一步进行其他需求的开发。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开发两个需求 C 和 D 的场景吧。这个场景中，我首先开发需求 C， 并把它的提交 C1 发送到质量检查中心，然后开始开发需求 D。 等到 C1 通过质量检查之后，我立即将其推送到远程共享代码仓中去。阶段一，开发需求 C。 需求 C 是一个简单的重构，把 index.js 中所有的 var 都改成 const。 首先使用 git checkout dash b feature c origin master 产生本地分支 feature c， 并跟踪 origin master， 然后进行 C 的开发，产生提交 C1，并把提交发送到 Fabricator 进行检查。这时 Origin Master 之上只有 Feature C 一个分支，上面有 C1 一个提交。阶段二，开发需求 D。 C1 发出去进行质量检查后，我开始开发需求 D。 需求 D 是在 readme.md 文件中添加所有 endpoint 的文档，首先也是使用 git checkout dash b feature D origin master 产生一个分支 feature D， 并跟踪 origin master， 然后开始开发 D， 产生提交 D1， 并把提交发送到 fabricator 上进行检查。这时 origin master 之上有 feature C 和 feature D 两个分支，分别有 C1 和 D1 这两个提交。阶段三，推送提交 C1 到远端代码仓共享分支。这时我收到 Fabricator 的通知， C1 通过了检查，可以推送了。首先我使用 git checkout 把分支切换回分支 feature C， 然后运行 git fetch git rebase origin master， 确保我的分支上有最新的远程共享分支代码。接下来运行 git push 推送 C1， 这时 origin master 指向 C1， 分支 feature D从 Origin Master 的副提交上分叉，上面只有 D1 一个提交。阶段四，继续开发 D1。 完成 C1 的推送后，我继续开发 D1。 首先用 git checkout 命令切换回分支 feature D， 然后运行 git fetch 和 git rebase， 确保当前代码 D1 是包含了远程代码仓最新的代码，以减少将来合并代码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这时当前分支为 feature D， 上面有唯一一个提交 D1 一撇，而且 D1 一撇已经遍及到了 origin master 上。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使用的是 git rebase， 没有使用 git merge， 没有产生合并提交，所以提交历史是线性的。我在第七篇文章中提到过，线性的提交历史对 Facebook 的 CI 自动化意义重大。至此 我们完成了在两个分支上同时开发 seekd 两个需求，并尽早把完成了的提交推送到远端代码仓中去的全过程。虽然在这个例子中，我简化了这两个需求开发的情况，每个需求只有一个提交，并且一次就通过了质量检查，但结合在一个分支上完成所有开发需求的流程，相信你也可以推导出每个需求有多个提交，以及质量检查没有通过时的处理方法了。如果这中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直接留言给我吧。接下来，我来对比一下这两种工作流。如果我们要对比这两种工作流的话，那就是各有利弊。单分支开发方式的好处是，不需要切换分支，可以顺手解决一些缺陷修复，但缺点是 rebase 操作比较多，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大。而多分支方式的好处是，一个分支只对应一个需求，相对比较简单清晰， rebase 操作比较少，冲突产生可能性小。但缺点是没有单分支方式灵活。无论是采用哪一种工作流，都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要同时开发太多的需求，否则分支管理花销太大。有了可以推送的提交，就尽快推送到远端代码仓，从而减少在本地的管理成本，以及推送时产生冲突的可能性。经常使用 git fetch 和 git rebase， 确保自己的代码在本地持续与远程共享分支的代码在做集成，降低推送时冲突的可能性。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对 git 不是特别熟悉，我推荐你先尝试第二种工作流，这种情况 rebase 操作比较少，相对容易上手一些。接下来我与你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吧。今天我与你详细讲述了在 Facebook 开发人员借助 git 的强大功能实现代码提交原子性的两种工作流。第一种工作流是在一个单独的分支上进行多个需求的开发。总的来讲，具体的工作方法是把每一个需求的提交都拆分为比较小的原子提交，并使用 git rebase-i 的功能，把可以进行质量检查的提交放到提交链的最底部，也就是最接近 origin master 的地方，然后发送到代码检查系统进行检查，之后继续在提交链的其他提交处工作。如果提交没有通过检查，就对它进行修改再提交检查，如果检查通过，就马上把它推送到远端代码仓的共享分支去，在等待代码检查时继续在提交链的其他提交处工作。第二种工作流是使用多个分支来开发多个需求，每个分支对应一个需求，与单分支开发流程类似，我们尽快把当前可以进行代码检查的提交放到离 Origin Master 最近的地方，然后在代码审查时继续开发其他提交。与单分支开发流程不同的是，切换工作任务时需要切换分支。这两种工作流无论哪一种都能大大促进代码提交的原子性，从而同时提高个人及团队的研发效能。我把今天的案例放到了 GitHub 上的 git-atomic-demo 代码仓里，并标注出了各个代码提交状态产生的分支，比如 single branch step 14就是单分支流程中的第14个状态， multi branch step 4就是多分支流程中的第4个状态。好了，最后我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一，在对提交链的非当前提交，比如 head caret 进行修改时，除了使用 git rebase-i 在它暂停的时候进行修改，你还有其他办法吗？你觉得这种办法的利弊是什么？二， git 和文字排版系统 LaTeX 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